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五页，第九行。讲义请翻到讲义五的第八页。倒数第三行。戒善清净，大声闻众的第四项功德是戒善清净。清光菩萨以三义解说戒善清净。第一义是以六支解说戒善清净。第一支住进施罗。第二支善自防守别懈律仪。第三支鬼则具足。第四支所行皆系具足。都已经讲解完毕。第五支于为细罪见大部位。上次已经讲解了为小罪。现在解说见大部位，请看讲义五的第八页，倒数第三行的中间。云何于中见大部位？未作事观，故我于此违犯因缘，无复堪能得所未得，处所未处，正所未正，故我由此尽诸恶趣，往诸恶趣，或当自责，或为大师诸天有志同犯恨者，以法呵责，故我由此骗诸方为恶名、恶称、恶声、恶颂，遐迩留步。彼于如是现法，当来违犯因，生诸非爱果，见大部位。云何于中见大部位？这是解说经文的见大部位。未作事观，见就是观，要如此的思维观察的意思。故我于此违犯因缘，无复堪能得所未得，处所未处，正所未正，这是第一种观察。犯戒是因，不能证得圣道是不可爱果。由于违犯了戒律，使令戒体受损，而失去了正得圣道的堪能性，这是见大部位。得所未得是得到初果，处所未处是处正二果或者三果，正所未正是正入四果的意思。故我由此尽诸恶趣，往诸恶趣，这是第二种观察。犯戒是因，今生接近恶趣，来生往生恶趣，是不可爱果。于此不可爱果，见大部位。因为一堕入恶趣，当来再要见佛闻法，就非常困难了。或当自责，或为大师诸天有志同犯恨者，以法呵责，这是 第三种观察，犯戒是因自责或是被他苛责，是不可爱果。心中自责，或者是被佛、被诸天人，或者被有智慧的共同修行犯恨的人，依戒法来责备，都会影响我们修学圣道，所以于此见大部位。故我由此骗诸方为恶名、恶称、恶声、恶颂、遐迩留步。这是第四种观察，犯戒是因恶名声留步，是不可爱果。方为指东西南北四方，与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维。遐迩的遐是指远处，迩是指近处。不要因为违犯了小戒，使我的恶名声传播到广大的地方去，远近流通传播。恶名是说，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让人联想到破戒的恶行。恶称是大家都觉得我的名字和破戒的行为很相称。恶声是大家听到我的名字都要出声来批判我破戒的行为。恶颂是有人将我的名字与破戒的行为做成了打油诗，或者是做成了祭颂来传播流布。如果有了这样的恶名声，到处都被人讥嫌，这样就障碍修学圣道，所以呢，于此见大部位。比喻如是宪法，当来毁犯因生诸非爱果，见大部位。比持戒者，于现在毁犯戒律的因，能引发当来升起各种不可爱的果报的果。他从思维观察这一种因果的关系，而升起了极大的恐怖畏惧心，而不毁犯境界。这个是见大部位。由是因缘于小随小所有学处，命难因缘亦不顾犯，或时或处失念而犯，寻遍速疾如法发露，令得还境。如是名为于微小罪见大部位，故维摩云乃至小罪犹怀大惧。由于以上所说的四种见大部位的因缘，持戒者对于所有的小戒与随小戒，即使是碰到了要失去生命的因缘，也不会故意去违犯戒律而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是有时在某处因为失去了正念而犯戒，不是故意要犯戒，就立刻如同戒法所规定的方法向大众发怒忏悔，做法使令戒体恢复清净。这个是于微小罪见大部位。所以在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中说， 安住境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就是同样的意思。六，受学学处。第六种戒律仪是受学学处，说明受戒与学戒。总略宣说，过于250学处，皆自是言一切当学。250学处是指比丘戒，那么再加上其余的规则，所以说过于250学处。比丘在受戒时，从戒师与阿舍离处听闻学习这些戒条，受戒的戒子都自己发愿求心，立誓说这一切的戒律我都要学习。举出比丘戒，就代表其余六众受戒也包含在内。受戒以后要学习自己所受的戒，复从所余，恒言义者，同言义者，常交往者，有亲爱者，闻所学处，复于半月，常所宣说，别谢脱经，闻所学处，一切自是，皆当修学。复从所余，前面是从戒师与阿舍离处学戒，还有其余的处所可以学戒。譬如说恒严义者，恒严义者是指律师，律师他常常讲戒，分析戒条的开遮持范，所以称为恒严义者。同言义者，虽然他不是律师，但是他从经论的学习中对于戒律也有特别的认知，称为同言义者。常交往者是与比丘常常交往的人中有对戒律特别有研究的人。有亲爱者是与比丘有亲厚关系的人中对戒律有正确见解的人。闻所学处，从以上这些人处也可以听闻学戒。复于半月，常所宣说，别谢脱经，闻所学处。比丘要半月半月诵戒，在诵戒的时候就会宣说别谢脱经，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再听闻再学习戒法了。一切自是，皆当修学。听闻这些戒条的时候，自己都会发心立誓说我要努力的学习戒法。这样子，这边各位应该有受五戒的人吧，有受菩萨戒的，你有没有半月半月诵戒？你回去如果有受戒的话，就半月半月诵戒。已于一切所因学处皆受学故，说明获得别谢律仪。受戒者从以上的一切处所努力学习戒法，护持境界，所以安立假名，称他已经获得了所受的别谢脱律仪。如果是比丘的话，就说这位比丘已经获得了比丘戒。从此以后， 于诸学处，若以善巧，便能无犯。设有所犯，寻如法悔。当学习了获得戒法以后，对于所受持学习的戒法，已经能够善巧通达戒法中的开遮持犯，就有堪能身口意业不违犯戒法。假使因为失念而犯戒，也立刻就可以如法地发怒忏悔，使令自己的戒体恢复清净。若诸学处未得善巧，未能晓悟，由先自是愿受持故，得于今时求受善巧，欲求晓悟，于如前说诸所学处，从亲教师或鬼犯师如先请问。如果对于所受持的戒法学习不够，还不能善巧通达戒法中的开遮持犯，不能知晓领悟戒学的道理，由于在先前受戒的时候自己曾经发起誓愿要努力学习受持一切戒律的愿力，现在呢就会再努力的学戒，希望能够善巧通达并且晓悟戒学的道理。于是如同前文所说的，到可以听闻学习戒法的处所，从亲教师戒和尚或者鬼犯师阿舍离以及其余律师等处所去请问去学习。既得善巧及晓悟矣，随所教诲无增无减，复能受学。经过再次学习以后，对于戒法能得到善巧与晓悟，就随顺亲教师等人的教诲，自己不要去增加也不要去减少这样的受持戒律，并且要常常的复习所受的学处。又于尊重及等尊重所说学处，若闻若意，能无导受，如是名为受学学处。尊重是指亲教师与阿舍离，等尊重是指其余律师等处，对他们所教诲的戒律，不论是能全的戒文与所全的意，都能够如实无颠倒的领受。以上所说的称名为受学学处。那到此呢，清光菩萨的第一义约六支是戒善清净解说完毕。二约无漏是戒善清净，或复皆得无漏戒故，名善清净。第二义是约以得无漏圣道的道共戒来解释戒善清净。与会的大声闻众都已经证得圣道，由无漏智慧发起了防非止恶的无漏戒体，称名为得无漏戒。证得了此无漏的戒体，因此称名为戒善清净。三约大圣是戒善净，如实意住无学位回向大圣，自分戒净修菩萨戒，故名善净。第三义 是曰：学习大圣戒法来解释戒善清净。那么在经文中以实际的情况来解说，这些大声闻众都是已经证得阿罗汉果，安住在声闻无学位的圣人，再经过佛的教导，从小圣回心，发起了无上菩提心，转向大圣。他们对于自己声闻界这一部分都能受持清净，无有违犯，现在更加修学大圣菩萨戒，所以称名为戒善清净。那么戒善清净呢，到此就讲解完毕。去求法乐，这是第五科，悟五，求法乐得。请看讲义五的第七项。清光三事：一、求正法时，求大菩提圣，不求娱乐。求大菩提乐，不求娱乐。清光菩萨对去求法乐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求正法时应该求取佛的无上菩提乐，而不求取其余二圣菩提果乐。二，或求法时为令他乐，无求过意，离恶威仪。第二种解释是说，与他人共同学习佛法时，为了使令共同学法者快乐，心中没有求取共同学法者过失的意愿，并且对于自己的行住坐卧威仪都要合于法度，远离非法，以免使共同修学者嫌恶而心中不乐。我们在道场中有的时候就容易看到别人的过失，那么有的人呢，就是看到别人过失以后呢，就把它记下来，在诵戒的时候呢，如果有人指出说他的过失的话，然后要求他改正的时候呢，他就会站起来说，你说我的过失，你自己还不是有过失啊？譬如说某天某月某日啊，然后某月某日你在什么地方犯了什么戒，永远他都记下来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指责，不愿意改正自己啊，所以就来翻别人的过失。那这个当然就是错误了，这个是错误了。但是有没有人这么做呢？是有人这么做了。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的时候，应该要在适当的时候要举罪，举他的罪。那举罪的目的是帮助他人改过，不是拿别人的过失来做自己的护身符。那当别人举出我自己的过失的时候，那么态度是应该要立刻忏悔，依法改正。这样的话呢，才不会妨碍自己学习佛法，求取圣道。那么在阿含经里头有记载，舍利弗尊者他有一次穿衣服疏忽了，那个衣角就没有折好。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沙弥走过去，看到他的衣角没有折好，就跟他说这件事情，说你的衣角没有折好。 那么舍利弗尊者的态度就是他立刻把衣服整理好，然后呢恭敬的合掌跟沙弥说，老师，我现在合于法度了吗？啊，就非常恭敬的感谢这个沙弥的指正。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啊，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以后不是要什么，要说自己没有犯错，是指出你犯错了，你知道犯错了，忏悔，然后做法还境就好了。我们看第三项，三如实意，此大声闻专求法乐，不求名闻利养恭敬。第三种是如实的解说，参与法会的大声闻众一心专为求取大圣的法乐，不为求取名闻利养以及他人的恭敬，这个是去求法乐。这个对于大声闻众来讲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凡夫僧来讲就是比较困难。你没有学佛法的时候大概还比较惭愧一点，学习了《瑜伽师地论》以后，这么厚一本你学了，你出去随便讲一讲，别人都不见得了解你在讲什么，很容易让你自己起高慢心。那出去讲法讲一讲就会有什么，有名闻利养来，那你讲别人不懂的，所以呢也会有恭敬来。所以很多刚刚出来讲法的人都有一丝惭愧心，讲法的时候比较谦虚，可是渐渐呢就忘掉了。等到钱多了，利养来了，高慢心就起来了，就被名闻利养恭敬绑住了。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各位学习了以后，可能以后也会出去为人讲法，那么要特别引以为戒。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多闻闻持其闻积极，这是第六科悟六，闻持积极得。请看讲义五的第八项，如是三会唯曰闻会初中后位胜差别说三种。闻持积极得的多闻闻持其闻积极三种智慧，是曰闻思修三会中的闻会而说的。随着听闻佛法的时间增长，闻会也会增长，渐渐的闻会会殊胜。所以将闻会分成了初位、中位与后位三种智慧。那这三种智慧殊胜差别也就分成了三种，初位是多闻，中位是闻持，后位是其闻积极。如清光说，无量经典初中后分皆能听受，故名多闻。清光菩萨解释说，佛与菩萨所说的众多经论典籍，从最初的序分、中间的正说分以及后面的流通分都能完全听闻领受，这样才称名为多闻。我们一般听法的时候多愿意听闻正说分，而忽略了序分与流通分，这样的话就不能够算是多闻了。随所闻意 皆能译持，令不忘失，故名文持。随顺多闻时领受的法义，都能够意念受持，不会忘失，这时称名为文持。文持建立在多闻的基础上，文持的功德也就比多闻要殊胜。硕习文义，令其坚著，是故说明其文积极，能够一直不忘所闻的义理，以后还要一次又一次的硕硕的复习经文的义理，使令文义能够积极在心中产生坚固的力量，能够安住心中而不随意动摇，这时称名为奇闻积极。所以奇闻积极的功德又胜于闻持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善思所思，善说所说，善作所作，这是第七颗悟七三业随智德，请看讲义五的第九项。清光是云：世间愚夫恶思所思，恶说所说，恶作所作，出世圣者超过彼法，与彼相违，是故说明善思所思，善说所说，善作所作，三业清净，随智慧行。思是意业，说是语业，作是身业。清光菩萨解释说，世间没有智慧的人，因为未能通达世间的真实相，所以他们心中的思想、口中的语言、身体的作业都不符合真理，没有智慧，以致沉沦生死，不能出离，所以说是恶。出离世间的圣人已经通达了世间的实相，超越了世间生死轮回之法，他们有了智慧，所以心中的思想、口中的语言、身体的作业都能够符合于真理，所以说是善。他们的身、口、意三业都随顺智慧的抉择而行，因此三业都善清净。瑜伽论第七十云：恶思所思，恶说所说，恶作所作，凡所现行身与意业皆不清净。在瑜伽师地论第七十卷中说，世间愚夫不知在有情色身，唯有地水火风四大所造的色法，并没有真实有情自体的存在，因此世间愚夫现行的身与意业都违反清净的实相，恶思所思，恶说所说，恶作所作，三业都不清净。而有智慧的人能如实知有情的色身唯有四大，并没有真实的有情自体，所以三业随顺清净的实相，能够善思所思，善说所说， 善作所作。又于伽论二十五云，云何成就聪慧者相？未由作业相表之愚夫，由作业相表之聪慧，其事云何？未诸愚夫恶思所思，恶说所说，恶作所作。诸聪慧者，善思所思，善说所说，善作所作，是名成就聪慧者相。又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十五卷中说明出家人的庄严相，其中的一个庄严相是要成就聪慧者相。什么是聪慧者相呢？一个有情是愚痴或者是聪慧，就从他的身口意的作业相去观察就可以知道。怎么能从三业判断知道他是聪慧或者愚痴呢？如果一个人心中总是思维着贪嗔痴的恶法，口中所说的都是妄语、两舌语、恶语与绮语，所做的都是杀生、偷盗、邪淫的事，这个就是愚夫相。如果一个人他的身口意三业都不做这十种恶业，而去做种种布施、持戒等波罗蜜多行，那这个就是聪慧者相。那这以上呢是解说三业随智德。再看下面的经文。结慧、素慧、立慧、初慧、圣抉择慧、大慧、广慧及五等慧，慧宝成就。这是第八颗悟八诸慧差别德。请看讲义五的第十项。是此诸慧，诸说不同。对于以上经文所列举的诸慧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云，此经总名八慧，名字如经，后云慧宝成就者，设上八慧以为慧宝，非别立慧，故瑜伽论但言慧宝，不言宝慧。第一种解说是说解深密经在此处所说的诸慧，是指结慧等乃至五等慧，共有八种智慧。这八种慧因为是智慧中最殊胜者，所以这八种慧合称为慧宝。因此慧宝不是在这八慧之外另外再安立的一种智慧。如果是要另外安立一种智慧，就应该称名为宝慧才合理，因为前面八种都是称为什么慧。因此瑜伽师地论只用慧宝一名而不用宝慧，意思就是说前面八种慧总合起来称为慧宝。一云九慧，故大品经及制度论皆名宝慧，故知别慧。第二种解说是说经文中的慧宝其实是宝慧的意思，所以前面八种慧加上宝慧就成为了九种智慧。因此大般若经以及大制度论中都有使用宝慧这一个名词，由此可以知道 这个是在八会之外另立的一种智慧。亦云死今俱实实慧，未加甚深妙慧，故佛弟云有本复说甚深妙慧，为他不能就其底故。第三种说法是解深密经在此处所列的智慧，事实上只列了九种，但是应该是有十种智慧。除了上面列的九种智慧之外，还要再加上一个甚深妙慧。在佛弟经论中说，有的经论版本中还有一个智慧称为甚深妙慧。甚深妙慧的意思是说，这些大声闻众的智慧甚深，一般的人是不能探究他智慧的底的，是这个意思。今且依酒以便诸会，故清光云于佛所说法，毗奈耶速入其意，故名结会。那么现在这里就依清光菩萨的佛弟经论，以九种智慧来解释本经的诸会。第一种是结会，佛所说法是经藏，佛所说的毗奈耶是律藏，能够快速悟入经律二藏的义理，这一种智慧称名为结会。即于此中多入其意，故名速会，能多行者说明速故。第二种是速会，速的意思是在同样的时间之内走的距离比较多比较远，就称为速。同样的学习经律二藏，能够悟入的义理比较多的智慧，就称名为速慧。入为细意，故名立慧。第三种是立慧，能悟入经律中为细深入的义理，这一种智慧称为立慧。得能出离生死妙慧，故名出慧。第四种是出慧，能出离生死的妙慧是出世间无分别智，得到这一种智慧就称名为出慧。此慧能为涅槃了因，是故说明圣抉择慧。圣抉择故名圣抉择，即是涅槃。此慧能为彼了因故，依彼立名。因为此种原因而能够了悟正理，就称为了因。因为此慧的殊胜抉择而能够了悟涅槃，所以说这一种智慧是涅槃的了因。这一种智慧因此就称为圣抉择慧。涅槃是由这一种智慧的圣抉择力而证得，所以涅槃称名为圣抉择。那这一种智慧是涅槃的了因，所以依涅槃而安立假名，称它为圣抉择慧。这个是第五种智慧。问答抉择无穷尽故，名为大慧。第六种是大慧，在修行中会升起无穷尽的问题，需要解答。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依智慧做无穷尽的抉择，才能回答。 这种抉择智慧就称名为大慧。深广圆满，善通达故，名为广慧。第七种是广慧。这种智慧对于一切的事与理都能广泛深入的圆满通达，所以称名为广慧。于软根等诸声闻众，此慧甚故，名五等慧。与慧的大声闻众都是立根的不动法阿罗汉，与另外五种软根的阿罗汉的智慧来相比较，大声闻众的智慧最为殊胜，所以称名为五等慧。这是第八种智慧。此慧能招最上义故，名为慧宝。与慧的大声闻众都已经回小向大，学习大乘佛法。由于学习大乘法所成就的智慧能够招引正得无上菩提的最上义，所以称为慧宝。这是第九种智慧。是诸声闻俱死慧宝，是故说明慧宝成就。与慧的大声闻众都具有大圣菩萨道的智慧，所以说他们是慧宝成就。解云最上义即是涅槃。原策书解释说，前面讲的最上义呢，就是佛的无住涅槃的意思。那这是依佛地经论来解释这些智慧。若依余且余彼少义，八十三云速即了之，故名结慧。余且以八慧解释诸慧，就与彼佛地经论以九慧来解释诸慧有少许的差异。于伽师地论卷83说，能快速的了知佛所说的经律的智慧，称名为结慧。无智爱故，名为速慧。于佛所说的经律二藏皆能了知，得到决定智，无有一智，就称名为速慧。能善了之，尽其所有，如所有故，名为力慧。能够善了之诸法的品类边际，尽所有性的智慧，是无分别厚德智。能善了之诸法真实相的智慧，是根本无分别智。具足此二智，是称名为力慧。于出离法世间离欲善了之故，名为出慧。世间离欲的出离法就是修学禅定。善了之是说已经能够了知修学禅定的方法，并且也由修学禅定的方法成就了禅定，称为善了之。那么这一种智慧称为出慧。出世间诸离欲法能了之故，名圣抉择慧。大声闻众都已经断除了烦恼障，已经证得了有余一涅槃，所以对于出世间诸离欲法皆能了之，称名为圣抉择慧。未及此慧常时串习，故名大慧。这种圣抉择慧是由长时间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学习而成就，所以又称名为大慧。未及此慧无量无边所行尽故，名为广慧。这一种圣抉择慧观察抉择无量无边的境界， 所以这种智慧又称名为广慧。其余诸慧无余等故名无等慧，其余世间的智慧不能够与圣觉则慧来相比较，所以圣觉则慧又称名为无等慧。于诸根中慧最胜故，如牟尼珠显发轮王琉璃宝并光净故，与彼相应，故慧宝皆得成就。信尽念定慧五种善根，信根是相信三宝四圣地等，精进根是勇猛修学善法而不懈怠，念根是意念正法，定根是将心专注在所缘境上而不散失，慧根是思维真理的智慧。这五根中以慧根最殊胜。就譬如转轮圣王的牟尼珠，这牟尼珠能够发光，当它发光的时候呢，就照耀了转轮圣王的琉璃宝，使得这些琉璃宝更是光明净澈。就比喻与慧根相应，则以上的八种智慧都容易成就，就称名为慧宝成就。一大品经及大般若有十一会，如制度论第83次第广释恐烦不述。大品经是罗什三藏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7卷本的简称，又称为大品般若经。大般若是玄奘法师翻译的600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在这两部经中都说有11种智慧，在大制度论第83卷有解说，可以去参考，那这里就不多说了。请看下面的经文，具足三明，这是第9科悟九具足三明德，请看讲义五的第11项。如契经说有三种明：一、速住随念至正通明；二者死生至正通明；三者漏尽至正通明。在杂阿含经中有说到三种名，有智慧能够了知诸法就称为名，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与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是六种神通。六种神通中声闻圣的大阿罗汉与独觉圣的大辟支佛可以成就三明。第一是速住随念至正通明，简称为速住明，能够了知自己与众生过去世多生多劫所经历的事，譬如过去世生在何处，死后又往生何处，过去世是什么形象，是什么因缘由此死了往生到别的地方，等等生死轮回的苦事都能够随念如实的一知，因为能了知前世生死相续的因果行业，所以称为明。第二是死生至正通明，又称天眼明，能够以清净的天眼看见有情中阴身的形象，好恶胜劣往生善去 或者是恶趣，并且能知有情所成就的身口意的恶行邪见，由此恶业因命中以后堕于恶趣，或者是有情所成就的身口意的善行正见，由此善业因命中之后生于善趣。对于有情的业果差别都能够如实的了知，因为能知有情造作善恶行业为因，得生善恶趣的业果，所以就称为明。第三是漏尽至正通明，又称为漏尽明，能够如实知苦集灭道四圣地，灭除一切烦恼，心从有漏得以解脱，解脱以后如实知见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因为能知诸漏已尽，不复再生，所以称为明。然此三明萨婆多中俱舍论义四门分别，第一出体，用慧为性，如其次第，六通之中，第五宿住，第二天眼，第三漏尽，三通为性。一切有部的俱舍论，以四门分别来解说三明。第一门分别是说明三明的体性。在俱舍论中，六种神通的排列的次第是：一神境通，二天眼通，三天耳通，四他心通，五宿住通，六漏尽通。三明是以排列第五的宿住通与第二的天眼通以及第六的漏尽通这三种神通为自体性。那么既然是以三种神通为自体性，为什么要称为三明而不称为三通呢？因为三明有智慧，能知三通所不知的事情，所以三明又以智慧为自性。所以三明是以三种神通为自体，并且加上智慧为它的自体性。三通的话就没有智慧为自体。第二第三之意，如次对治前后中继三种余故。第二门分别是说六种神通中安立这三种神通为三明的意义，是因为宿住明能够对治前继余，天眼明能够对治后继余，漏尽明能够对治中继于，能够破斥三世愚痴无明，所以安立为三明。前后中继，前就是过去，后就是未来，中继就是现在的意思。第三，真假分别，漏尽至明，通假即真，通无漏故，余二假说为有漏故，有漏无漏至皆名漏尽，俱在漏尽身中生故，真名无漏，假名有漏，胜劣相形，故说真假。胜劣相形，故说真假。第三门分别是解说三明的真假。 漏尽至明，通假即真。这一句文要用下面的文，有漏无漏至，皆明漏尽，俱在漏尽身中生故，来解说。这里的漏尽至明就包括了有漏至的宿住明与天眼明，以及无漏至的漏尽明。因为这三种明都是由无学位漏尽的有情所成就、所升起，所以都称名为漏尽明。虽然都称名为漏尽至明，但是其中有真漏尽至明与假漏尽至明的分别。通无漏故，这是指自体现是无漏至的漏尽明，这是真漏尽至明。余二假说为有漏故，余二呢就是指宿住明与天眼明，他们是假说为漏尽至明，因为他们的自体性是有漏的，所以是假漏尽至明。为什么宿住明、天眼明的自性是有漏呢？宿住明与天眼明相应自性是什么？是宿住通与天眼通。因为有漏的凡夫也可以成就这两种神通。如果他们的自性是无漏的，则有漏的凡夫就不能够证得这两种神通。那因为有漏的凡夫可以证得这两种神通，所以知道这两种神通的自性是有漏的。漏尽明相应的自性是漏尽通，只有无学的圣人可以成就漏尽通，所以知道漏尽通的自性是无漏的。又因为无漏智的形象殊胜，有漏智的形象低劣，胜劣的形象有差别的缘故，所以要做真假的分别。第四，学无学分别，唯在无学，学有暗故。第四名分别是解说能够成就三明者的分别。唯在无学，这三种名只有无学位的圣人可以成就，学有暗故。有学位的圣人虽然可以成就宿命通与天眼通，但是不能称为明，因为有学圣人的阿赖耶识中仍然有烦恼种子没有灭尽。虽然他有时能够拂灭烦恼的现行，但是在他失念的时候，他又会被烦恼所遮蔽。所以有学圣人的二种神通不能够安立为明，只能称为通。又大婆沙120卷云，问六通中何故但说三种为明。又在大毗婆沙论102卷中问说，为什么在六种神通中只有宿住通、天眼通以及漏尽通三种可以称为明呢？答：神尽至正通，如工巧处转；天耳至正通，唯能取声；他心至正通，唯取自相，无甚用故，不立为明。回答说：神尽至正通，能够变现不可思议的境界，或是能够远近往来自在，或者是能够由自身做出种种的神变自在，这些能力就如同世间的人做一些工巧技艺的作业一样，没有什么殊胜的功德。天耳至正通，只能听闻声音自在活动，所以也没有什么殊胜的功德。他心至正通，只能取诸法的自相，不能取诸法的共相。所以这三种神通 都没有殊胜的圣用，因此呢就不安立为名。后知三通皆有圣用，故立为名。圣用者，为皆能随顺厌舍生死，皆能引发殊胜功德，皆能去向毕竟涅槃。后面的三种宿住通、天眼通以及漏尽通都有殊胜的功用，所以安立为名。什么是三明的殊胜功用呢？第一是随顺三明观察前后中际的生死苦事，就都能够升起厌离心，而愿弃舍生死轮回，这是殊胜的功用。第二是三明皆能引发殊胜功德，譬如宿智明能够见到过去生死因缘的事，就能够去除常见。天眼明能见有情在此死后由善恶的业行而往生善恶趣，就能够去除断尽。漏尽明能断一切烦恼，远离常断二见，安立中道。这些都是大毗婆沙论说的殊胜功德。由此可知，断除烦恼，远离妄见，才能称为殊胜功德。第三是三明皆能引领有情去入毕竟涅槃，这也是殊胜功德。所以这跟我们一般讲的殊胜功德不太一样，我们要是知道有个人有他心通的话就不得了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不是殊胜功德，能够帮助你出离生死才是殊胜功德。问：云何后三皆有圣用？大毗婆沙论论文中对六种神通排列的次第是：第一是神境智证通，第二天耳智证通，第三是他心智证通，第四是宿住随念智证通，第五是生死智证通，就是天眼通，第六是漏尽智证通，所以大毗婆沙论对六种神通的排列跟俱舍论排列的次第是不相同的。那么后三呢，就是指第四宿住通与第五的天眼通，第六的漏尽通，这三种神通有圣用故，称为三明。为什么三明有圣用呢？答：第四宿住随念智证通，见前即是生生厌离；第五生死智证通，见后即是生生厌离；第六漏尽智证通，既念厌离矣，心要涅槃，广说如彼。回答说：第四的宿住通能够看见自己与其他众生过去世在生死轮回中的苦事，所以能够对世间深切的升起了厌离心。第五的天眼通能见其他众生在此世界死后终因生投胎往生他处的生死的苦事，所以对世间也能够深切的升起厌离心。第六的漏尽通是因为厌离世间生死轮回，依法修行已经断除了烦恼，证得了有余一涅槃乐。这些就是三明的圣用。那么其中漏尽明是圣意明，宿住明与天眼明是能够引发圣意明。大毗婆沙论中 还有略举出更多三明的声用，所以说广说如比。那这以上是大毗婆沙论解释三明。经一大圣清光世云：无学立根，所得三通，除染不染，三际于故，说有三明。现在依大圣的佛地经论说明三明。清光菩萨说：无学立根，所得三通。无学在此呢，是指声闻圣与独觉圣的无学位的圣者。大圣的无学是佛。佛的三明呢，称为三达，通达的达。知而明了其中的道理，就称为明。知而能穷尽其事于理，称为达。无学立根是指不动心解脱阿罗汉。由此可知呢，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可以成就三明的。立根的阿罗汉证得了宿住通、天眼通与漏尽通，能够破除染不染三际余，所以称为三明。这个三际余呢，在原册书上面刻印成二际余，查佛地经论是三际余，所以这里就依佛地经论更正为三际余。三际余即是无明，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所知的有为法、无为法，不能够了知其真实相，这是三际余。染污无明就是烦恼障，不染污无明是所知障。这些大声闻众已经回小向大，所以所得的三明能够尽除二障，一直到佛位才能就近，由三明成为三达。有意明者，以慧为性，慧能除暗，故说为明。有一种说法说，三明是以智慧为自体性，智慧能够破除无明的黑暗，所以称为三明。有说无痴善根为性，翻无明故。也有说三明是以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中的无痴善根为自性。因为无痴能对治无明的缘故，这个翻就是对治的意思。云：大圣皆通无漏，于理无为，许后得智是无漏故。原册书说，大圣中的三明都以无漏为自体性，因为证得三明的大声闻众，他的后得智都是无漏的。三明都是依无漏智、无漏的后得智而得升起，所以说三明以无漏为自体性，那么在道理上是没有违反的，是可以说得通的。又《瑜伽论》69云：六通中前三通是通非明，后三通一通一明，以能对治三世余故。在《瑜伽师地论》的69卷中说，六种神通中，神尽通、天耳通、他心通、前三通是神通，但不是明。宿住通、天眼通、漏尽通、后三通是神通，也是明。因为后三通如前所说，如果有智慧就能对治三世余，所以呢是通也是明。一制度论第二卷云：宿命、天眼、漏尽名为三明。依据大制度论第二卷说，宿命、天眼、漏尽可以是神通，也可以是三明。问曰：神通与明有何等义？提问说， 神通与民有什么差异呢？答曰：直知宿命是，是名宿命通；知过去因缘行业，是名明。好，回答说：只能够知道自己与其他有情，过去世的生死轮回事，这个称为宿命通。能够知道过去世的生死轮回事，并且还能够知道过去世造作了什么样的善恶业行，而往生善恶趣的因缘，这个就称为宿命明。直知死此生彼，是名天眼通；知行因缘，忌讳不失，是名明。只能知道有情在此处死亡，终因生往彼处投生，这个是天眼通。能够知道有情此生所造作的善恶业行，所以死亡以后由善恶的业力因缘往生彼处的善恶趣，那这个称为天眼明。直知尽劫始，不知根生不生，是漏尽通；若知漏尽，根不复生，是明明。能知当下烦恼已尽，但是不能知烦恼还会不会再升起，这个是漏尽通。能够自己知道当下烦恼已尽，并且烦恼不会再升起，这个是漏尽明。是三明大阿罗汉大辟支佛所得。三明是立根的具解脱大阿罗汉与大辟支佛所证得的。广释三明，如《法集经》第三、杂阿含四十三、中阿含五十一、毗昙第六、俱舍二十七、顺正理七十六、婆沙八十一及一百二。详细说明三明呢，就可以参考以上的各种经论。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你们有没有问题？ 瓦斯阿弥陀佛，在讲义五第九页，中间这边，曰无漏世界善尽。祸福皆得无漏界，故名善清净。记得以前有私底下听法师提过，就是说那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一开始十二年，就是佛是没有自戒。然后我想要问的是，就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圣者嘛。 佛自己成佛以后，然后他从弥勒河畔走回去，就碰到五比丘，是不是？然后那时候五比丘还是凡夫嘛。所以佛就跟他们讲法，然后当场五比丘就证圣位了，就成为圣人。圣人呢，他就有无漏的圣道保护他，所以你就不需要跟他讲戒法。那么在前面的时候，他碰到的这些人很快讲法，很快都证圣道，所以就不必跟他们讲戒法，他们不会胡作非为。可是后来呢，这个法越传越广，学的人越来越多，那就什么，就龙蛇混杂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因缘而自戒，来规范这些出家人的行为，不要让他们的行为让世间人起了烦恼，而使佛法很快的灭亡。 所以自戒有部分有原因，就是是为了让佛法能够流行。 所以佛不是讲吗？只要有四位比丘在一起共同诵戒，那么佛法就有机会继续的流传下去。为什么佛要讲共同诵戒，让佛法能够继续流传下去？就是戒是很重要的。 那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会有破戒因缘这一些，他就是没有得圣道的那些弟子， 说你的意思是怎么样？说 就 清 是 楚。 他不是已经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的， 对，他证了圣道以后，他就有道公劫来保护他们。 自然会有这个。好的。 最主要的戒还是根本的戒律，就是杀盗淫妄这些根本戒律。那其他后来的很多戒律就是什么？是一碰到那个因缘，然后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不喜欢，然后开始积嫌，才再制定。那么基本的戒律就是杀盗淫妄，那些性戒。所以你这有了道共戒，你绝对不会犯这些性戒。 那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有些尊者是示现让佛示这一条戒，为了后世。 那都是后来了。六群比丘嘛，要不然你去看看那个戒律，你想怎么会犯这种戒？简直不可能嘛！那个世间普通人都不会做的，这个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那就是示现，大家看，然后由此自戒。 OK，在这个讲义五第11页中间这边问答这边哦，云何后三皆有圣用？下面这边，然后 第 有 几行？ 倒数第8行，清一大圣这一段有。主要是这一段还是上面有提到说，那个圣意两个字，请问是， 圣意名， 哎， 你的 请问 漏 是， 尽名是圣意名， 啊对，请问是 圣意地的圣意， 殊胜的胜， 书生的生，义理的义。 义理的义。他是跟上面那一段说，最后面愿，上面那一段因为后面有提到圣用者有三项，然后一是未能随顺愿舍生死；二皆能引发殊胜功德；三皆能去向毕竟涅槃。是主要跟这个三这一项是有比较相合的吗？他的那个圣意名是指这个吗？还是？ 不是生义名的话，漏尽名是生义名嘛？漏尽名是只有什么无学圣人才能够证得嘛？所以它是生义名嘛？那么宿住名跟天眼名，无学圣人能够证得，但是呢？宿住通跟天眼通，普通的人也能够证的，所以它是有漏的，所以它能够引发圣意。比如说，你由宿住名，你看到你过去是在生死中的流转，所以过去世是有流转的，一直到现在，所以你什么就不会有常见，它不是不变的，对不对？你从天眼名看到现在死了以后，又会投生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知道什么，以后还是会有的，这就不会有断见，所以他们就能够引发什么？引发圣意明，引发漏尽通。因为你知道了生死轮回的苦事，你知道断除了常见跟断见，就能够由此证得 中道。所以他后面讲说，漏尽明能够安立中道。 哎，对，这是上面这一段说的啊。 对啊。 啊，可是、 啊、这个是相通嘛？ 跟对。OK OK。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所以那个像宿命明啊，有的人是说这个宿命通啊，或宿命明是知道他能力的长短，可以这样去比较吗？ 能力的长短应该不是吧？因为明跟通不一样，是智慧的分别。 那一个那个不是有那个樵夫的故事吗？那个说大阿罗汉只能看到八万四千大劫， 是 啊，那我可以看到八万四千大劫以前哈、啊，更早 更远、嗯，是，所以佛是三达，达也是有智慧，就从明到达， 哦，从明到达， 嘿，通没有智慧。然后呢，到明有智慧，但是明这个智慧呢，他还看到还有他的限制。那到佛的时候呢，到了三达，他完全通达。 好，谢谢。 请问还有没有问题？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我刚刚前面有讲过，你不学的时候不知道，学了以后呢，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呢，久了以后呢，也能够了解一些道理。但是如果只是讲这些道理，不拿这些道理来调心，那等于没有学，因为学习这些道理的作用就是要拿来调整自己的什么思想，调整自己的心，使自己的思想从邪处转正，使自己的心从刚强到柔软。所以只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做功夫而不拿来调心的话，等于没学、哦、等于没学。但是要拿自己学的佛法来调自己的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是累积的邪见是非常深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们所学习的佛法只是语言文字上面的一些思辨的力量而已，你不去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加强它的力量，它没有办法对峙你过去世的邪见的力量，没有办法让你的心变得柔软。所以学了佛法以后，一定要甚至要强迫一点，使自己的观念导正，然后随顺正确的观念去做事情，在这里是绝对不能退缩的。你随顺迷信，你退缩，你等于没学，你等于没学。所以要坚持，但是坚持的时候一开始是很辛苦的，这是绝对的，一开始是辛苦的，不止自己的心里会辛苦，外面的境界也会很辛苦。但是你不去对，不去坚持它的话，你往后退就等于没学了。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